而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我是美哲。在今天的资讯部分，我们将会关注到扎实推进能源安全保供，做好大宗原材料保供稳价，国家网信办依法约谈处罚新浪微博，北交所开始首月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小鹏汽车回应采集人脸照片被罚10万。那么在今天的资讯过后呢，我们也会连线嘉宾来和您聊聊 B 站啊，也开始积极的布局直播带货了。那么您会选择在哔哩哔哩，也就是 B 站上看这个直播带货吗？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好，首先来关注一下宏观方面的消息。扎实推进能源安全保供，做好大宗原材料保供稳价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14号公布关于振作工业经济运行、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当中提出，要扎实推进能源安全保供，充分发挥煤电油气运保障工作部际协调机制作用，加强资源统筹调度，推进煤炭优质产能充分释放，提高发电供热化肥用煤中长期合同履约水平，推动煤电企业提高发电出力，制定好能源保供应急预案，做实做细能源电力保供工作，保障民生和重点用户的用能需求，对煤电和供热企业今年4季度的应缴税款全部暂缓缴纳，完善能耗双控有关政策，严格能耗强度管控，多措并举，有效增强能源消费总量的管理弹性，保证工业发展合理用能，严厉打击散布虚假信息、哄抬价格等各类违法行为和资本的无序炒作。好，再来看看中消协表示，20款 APP 存在不同程度的账号注销问题，涉及淘宝、腾讯视频等等。最近啊，中国消费者协会50款 APP 账号注销和自动化推荐退订测评报告显示，在是否可以顺利注销 APP 账号方面，有20款 APP 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未注明注销条件；第二个是注销条件设置不合理。那么涉及的 APP 为滴答出行、百合网、淘宝、饿了么等等。三是注销流程设置不合理，涉及的 APP 为腾讯视频等等。四是经人工审核方可注销，但是人工审核存在无人受理、承诺时限过长，或者是承诺时限不明的情况。五呢，是无法通过 APP 直接注销。再来看，央行表示稳妥有序推进数字人民币研发，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近日，人民银行党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会议强调，明年要着重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农信社改革和债券市场改革，加强金融基础设施统筹监管，稳妥有序推进数字人民币研发，持续深化国际金融合作，推动金融业有序扩大开放，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稳妥实施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加快完善住房租赁金融政策体系，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国家网信办依法约谈处罚新浪微博。最近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负责人约谈新浪微博主要负责人和总编辑，针对近期新浪微博及其账号屡次出现法律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情节严重，那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责令其立即整改，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对新浪微博运营主体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依法予以共计300万元的处罚行政罚款。2021年1月到11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指导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对新浪微博实施了44次处置处罚，多次予以顶格50万元的罚款，共累计罚款1430万元。咱们再来看看二级市场方面，截止到昨天，也就是14号，沪指缩量下跌0.53%，两市白股上涨超过10%。14号午后，指数继续震荡回落，各大指数是全线翻绿。数字货币板块午后走强，传媒板块午后持续活跃，元宇宙板块午后明显回落，但是其他题材板块轮番活跃。两市超白股涨超10%，12只创业板股涨停。那么总体上来看，14号两市个股涨多跌少，超过2400只个股上涨。沪深两市14号成交额较上个交易日减少了1296亿，市场明显缩量。那么截止到14号收盘，沪指下跌0.53%，深成指下跌0.5%，创业板指下跌0.05%。北向资金全天净买入60.26亿元，其中沪股通净买入39.76亿，深股通净买入20.5亿，北向资金连续第10个交易日净买入。来看看北交所开市首月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改革积极效应显著，市场成交活跃度提升，价格走势整体平稳。11月15号到12月14号，北交所合计成交478.97亿元，其中首周成交212.49亿元，后续成交随开市效应消退而逐步收窄，变化趋势符合新设板块的一般规律。那么投资者参与热情比较高，专业机构积极入场。截止到12月14号，北交所合格投资者开户数超过了460万户，较改革消息宣布前增加了约1.7倍。北交所反哺效应显现，创新层基础层交投明显改善。 来关注北京方面的消息，大兴国际机场综合保税区一期预计将于月底封关运营。14号大兴区两会上有消息透露，大兴国际机场综合保税区一期预计将在月底封关运营，这也是全国首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跨省级行政区划的综合保税区，预计将在本月底之前通过验收正式封关运行。明年啊，临空区将启动中央公园一期国际航空总部园建设，加快国际会展中心、国际消费枢纽落地进程，扩大教育、医疗等优质公共服务资源供给，推动生命健康等社区开工，努力建设国际化高品质的空港城。今后呢，临空区将进一步深化国际交往中心、功能承载区、会展加消费枢纽加轨道站点加中央公园的综合发展方案，建成以展览为主、会议为辅的世界级会展场馆，培育免税加功能加场景加体验为特色的临空国际免税中心和国际消费枢纽中心。企业方面的消息，微信支付上线了防骗客服提醒功能。14号啊，有消息显示，微信支付正式上线了防骗客服提醒功能。当用户朋友在支付过程当中遇到风险交易的时候，这个支付界面会弹出一个接听提醒按钮。腾讯云支付将提供实时在线客服，协助判断当前交易风险，并且进行有效的风险预警，更加进一步保护用户的财产安全。来关注小鹏汽车回应采集人脸照片被罚10万。近日，上海小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被徐汇区市场监管局罚款了10万元，处罚事由为当事人购买具有人脸识别功能的摄像设备22台，安装在了旗下门店。那么今年的1月份到6月份，共采集上传人脸照片43万1623张。对此，小鹏汽车发文回应称，由于对相关法律条款的不熟悉，误采购并且使用了违反相关法律条款的第三方供应商的产品。来关注潼关肉夹馍协会商标维权陆续撤诉。最近啊，潼关肉夹馍协会新增了10多条侵害商标权纠纷民事一审裁定书，裁判结果都是准许原告潼关肉夹馍协会撤诉，相关的案件涉及辽宁、上海等地。此前呢，潼关肉夹馍协会等多个协会维权事件引发了舆论的关注。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回应地理标志维权问题称，即便取得了注册商标的专用权，权利人也无权禁止他人正当使用注册商标当中包含的地名。来看看其他方面，最近有消息称，华为将在12月23号举行新品发布会，推出华为 Mate V 折叠屏新机，以及华为首款支持测量血压的华为 Watch D 智能手表。那么目前呢，有多位数码博主也是晒出了华为 Watch D 的上手实拍。从这个图片来看，手表采用了方形表盘设计，屏幕微曲，那么表体的右侧也是配有两个实体按键，分别是 Health 也就是健康以及 Home 键。 好，最后再来看看苹果数字遗产计划正式上线了。苹果14号向 iPhone 和 iPad 用户推送了更新，苹果数字遗产计划正式上线。通过数字遗产计划，用户可以最多指定五个人为遗产联系人，便于在不幸身故之后传递储存在 iCloud 当中的数据。那么在设置者去世之后，继承人将能够轻松访问其存储在 iCloud 当中的数据和个人信息，比如说照片、文档，甚至是购买的服务。好，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和千龙网。主持人美哲代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会连线嘉宾来和大家说说啊， B 站最近是开始积极的布局直播带货了。那么朋友们平常会不会在 B 站上看直播，包括您会关注 B 站的直播带货吗？都可以来和我们聊聊。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咱稍后见。 哎，我手头有点小钱儿，打开这手机银行，互联网理财、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这都怎么选啊？ 容易， 我拿死工资，每个月剁手都不够，能理财吗？ 好办。 都说想理财也得了解点国家的方针政策， 听不懂可怎么办呢？ 不难。 我想创业，白手起家难不难啊？ 那你去听一听财富新动力。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我是美哲。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要来聊聊 B 站可能也要开始认真的对待直播带货了。最近呢，有媒体报道说 B 站正在筹备在直播间当中上线一个小黄车功能，让大家能够边看直播边下单购物。那么有消息人士称， B 站已经和一些 UP 主，也就是视频的创作者啊、主播谈妥了，这个灰度测试也会在最近举行，用户呢最快一周之内就可以体验到这项功能了。当然 B 站也将对率先尝试直播带货的 UP 主给予流量方面的扶持。那么另一名接近 B 站的人士则证实，这次小黄车上线仍然处于一个小范围的内测阶段。所有看过这个淘宝直播、抖音或者是快手带货直播的朋友，可能对直播带货非常熟悉了。但是 B 站啊，他一直对于直播电商持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那此前呢，其实也是没有搭建起直播间内付费购物的流程，这个主播的变现模式基本上还是以视频广告啊，或者是观众打赏以及平台的激励为主。这次小黄车第一次上线，可能也代表了 B 站将逐渐以更加主动的一个态度去接纳带货直播。其实早在今年9月，B 站已经和几位不同领域的 UP 主以及主播进行了一个直播带货的测试，并且以一种比较新的带货风格想要和其他的平台这些直播带货啊做一个区分。那 B 站目前为什么要积极的去布局这个直播带货，包括它能不能做好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社会化营销专家、知名自媒体人黑马梁驹老师。你好黑马老师。 大家早上好。 其实很多朋友，我看我们今天平台上大家也在留言互动啊，在早期的时候都会觉得 B 站是一个偏向动漫游戏或者是偏向二次元亚文化的网站。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讨论过很多 B 站在这两年的举措啊，各种这个破圈是吧。那在黑马老师您看来，您觉得 B 站现在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视频社交平台，它的业务布局呈现出了哪些特点呢？ 那个 B 站它自己的目标啊，最近好像老是跟这个 YouTube 去对标。它其实是现在已经是一个从一个二次元的一个网站啊，变成一个综合的一个视频网站。就是其实大家都知道，其实 B 站早期是通过二次元的内容 包括这个是 UP 主通过这个内容的上内容的产生，然后变成了一个视频的平台。但是后续呢，随着这个特别是疫情以来，它的这个年轻用户暴增，然后呢它慢慢的也会在内容方面做了很多的布局，它也会比如去做一个跨年晚会啊，非常有影响力的，然后那个去也收购一些内容啊，就是包括也做了一些投资啊，所以整个来讲它其实是已经变成了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视频平台。它除去本身的这种UGC 的内容 UP 主这个提供的内容，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影视剧，一些其实就是像爱奇艺腾讯这种长视频网站的一些内容，它其实目前来看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视频平台。 也就是咱们不能简单的再给它打上一个二次元的标签了啊！你会发现其实 B 站它购买了很多的版权内容，包括它自己也会目前自制一些综艺节目，包括一些这个网剧剧集作品啊，也办过晚会是吧，包括大家听到的后浪，这也是就是 B 站的一个破圈之举嘛。所以现在在黑马老师您看来 B 站是一个算是综合性的但是又主要面向年轻群体的一个社交视频平台，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吗？ 对，可以这样理解，但是其实也不年轻了嘛。 啊， 对，好多这个 对对对，现在 好多 UP 主也长大了，也 哎呀，黑马老师，我们八零后也很年轻了。 对，八零后也接近四十岁了嘛。就 是 这个，所以整个来讲，其实这个就是用户也是在成长。然后呢，其实这两年包括 B 站上市嘛，上市以后呢，然后上市之前做了很大的投资。就是说整个来讲它的最近虽然用户数在增长，然后但其实这个商业化能力一直不是特别的好。因为它但是这个 B 站的商业化能力啊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那种会员，第二个部分是直播，但是直播是就是游戏直播为主，第三个可能就是广告，其实这几个它还算比较均衡的。但是这两年有一个趋势，就是广告的这个投入啊越来越少，所以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品牌都倾向于去投一些这个投一些这些电商相关的广告，就是往效果，就是广告从那个品牌广告往效果广告去不能说去转变吧，就大量的预算就划到这个效果广告了。所以这个所以这个时候呢，包括这个 B 站去先买了一个支付的一个牌照，最后然后再上线这个直播带货平台。现在这个那所有的内容平台都是在带货，包括知乎大家都是也在带货， 大家都在布局这一方面的业务哈。 不是说布局，是因为现在这个商业化方面，你要想要想占领这个市场，就是你要想这个以后这个平台挣钱，你不能缺少这个带货这一环。你不管是你给别的平台去导流带货，还是你自己也建一个，这个 自己的平台 商城，所以大家可以看你现在内容平台，像小红书，像这个知乎，像 B 站，并且它这个带货分为两种，有一种呢可能是这个直接建商城，比如像抖音那就是直接自己要搞又搞了个商城，并且早期呢其实抖音是给这个淘宝直播去导流的，从2020年从这个罗永浩直播以后呢，他基本上他就是自己建，所以今年的这个数据也特别好，今年可能抖音呢要接近10000亿啊，所以大家也看到这个增长非常快。而这个可能现在从 B 站来，可能我觉得他开始可能也是倾向于跟别的平台去导流吧，他好像所以有一个小黄车功能，并不是说他自己要建一个这个直播电商的商城，他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通过第三方链接跳转的方式，可以跳到天猫呀，跳到京东啊， 跳到第三方平台， 拼多多啊，对，通过这种导流的这个费用，然后最终这个再给你去结算。所以说呢，以后但凡是流量平台，都会有采取这个带货这个平台。以后我甚至也不排除，可能 B 站自己也会去建这种商城，但他可能未来这个直播带货跟这个。普通的这个淘宝直播、快手直播和抖音直播应该还得有区别。所以你看看这个 B 站最后 UP 主直播带货到什么什么 是 到什么方向了。 哎，待会儿我们也会来讨论讨论这个 B 站如果做直播带货会采取一个什么样的路数，什么样的风格，包括它选品会主打什么样的品类，这个稍后我们再聊哈。其实刚才黑马老师也提到了，这其实 B 站最早它是一个内容创作的社区，可能很多的人他是因为兴趣，因为同样的兴趣聚集到了这样一个网站。其实有很多朋友就担心啊，之前我们在 B 站上玩的时候都特别垂直是吧，我喜欢这个动画的我就专看动画区，我喜欢音乐的看音乐区，但以后如果纳入这个直播带货，可能会有很多的营销号也会来入驻是吧，想要在直播带货当中争取一些利益，分一杯羹，那会不会我们 B 站最早的社区化的氛围就会被冲淡呢？这个 B 站还会不会是我们粉丝心中啊那个所谓的爱称小破站呢？这个黑马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肯定会发生这种变化。 嗯， 因为这种早期的这种内容平台它有就很强的这个社区文化，有一个很强的社区性，你比如 B 站它有这个弹幕啊是吧，它有它这个自己的这种文化。我原来去这个申请这个 B 站的会员去考试我还考不过 100道题。对 对对对，像这个它有很强的这个社区性，包括那个知乎早期也是这样。但是这个 B 一个商业的一个平台哈，它毕竟它不是一个靠情怀去支撑的一个平台，它还是需要有这个商业的这个注入。但虽然它变成了一个商业公司，上市公司甚至上市公司，它其实必然要面临盈利的一个问题。然后盈利的时候呢，它必然要引入这种专业甚至专业的这种 MCN 跟那个直播带货相关的这种机构，包括相关的这种账号，我觉得这个是必然的。但是好多时候是啥呀，这个困境就在于你这些早期的用户你有多少去掏钱呢， 就是你用户的转化率有多少呢？ 对对，不是你就是说是你不能光让爱通过爱去发电是吧，这个一个平台在店里面不仅有带宽还有那么很强的这个运营费用，所以这个东西是必然的。所以好多时候这个你这种情怀不能当饭吃，好多时候必然要面临这个变化。平台呢肯定，当然它也可能在内容设计上也会产品设计上也会考虑一些早期用户的这种感受是吧，它可能这个包括这个频率啊，这个广告或直播的这种频率啊，内容的这种分化呀，把控啊，包括这个选品啊，你不能选一些跟这个 B 站内容完全不相干的，你可以选一些相干的嘛，比如像cos 的一些 cosplay 是吧？ 对、 这个、 对，像 角色扮演 相关的， 包括手办， 对啊，这些东西可以周边啊，就跟内容产业相关的是吧？这可能是未来 B 站的直播带货的一个重点。 哎，这可能都是 B 站未来要去考虑的一些问题啊。但是现在做直播带货的确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刚需。其实我们说除了现在他似乎就是释放出一种信号，就我要更加积极的去布局直播带货之外，在早前如果您比较关注 B 站，是一个 B 站的深度用户的话，也会关注到其实 B 站在这个电商领域他做过一些尝试，包括他之前和这个阿里巴巴推出了一个悬赏计划对吧，就是你作为 UP 主你可以在这个悬赏计划当中去选择商品任务关联在自己的视频下方，如果您的粉丝买了这个商品确认收获之后， UP 主作为创作者他是可以获得收益的。包括在2020年左右吧，他们也是推出了一个官方的商业合作渠道叫做花火平台，把这个商品品类的限制是稍稍放宽了一些，当然也就表现出了他想要把这种商业行为引入到自己的一个官方运营的流程之下，就是我来把控对于 UP 主的一个商业化的运营哈。这是他之前做的一个花火平台。包括其实B 站现在在 APP 当中自己欠了一个自己的官方商城，他们也邀请过自己合作比较好的主播啊，包括他们的这个2233娘，算是这个 B 站的形象代言人吧，在直播间当中去给大家介绍过自己的一些周边产品，这都算是他早期关于这个 电商领域关于直播带货的一些小小的尝试。那这一次又比较开始积极的布局这一方面哈，包括我们说了他之前也拿下了支付牌照是吧，黑马老师，那您觉得这个时候进场它是不是一个好的时机？包括刚才我们提到了可能他带货的品类风格都得和其他的平台打出一个差异牌，您是不是看好 B 站 UP 主的带货能力呢？因为我们之前看可能某宝的直播会多一些，人家已经有相当成熟的一个带货机制了，头部主播也做的那个成绩非常的亮眼。那您觉得 B 站的 UP 主们，大家应该走一个什么样的路呢？ 我觉得是这样啊，像 B 站的 UP 主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这个 B 站它这个是视频创作和这个直播是两个概念，视频创作直播和直播带货又是不同的概念，所以说呢，你看其实，比如在淘宝上或者是在抖音上，直播带货做出来的未必是一些视频做得好的人，因为直播它有一个很强的，这个怎么说商业属性，它除去，我的个人能力，更重要的是这个你大流量还有这个供应链的能力，所以这些呢可能。这些呢都是需要 UP 主可能去面对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可能这个，对于 B 站来讲，早期呢，我觉得它主要还是可能是流量变现，还是通过导流的方式啊，导流的方式，它可以导到这个，因为可以导到这个淘宝或者谁的这个，这个平台啊，京东啊相关的这种平台，因为现在都已经很完备，不需要去自建那么完备的这个电商的这种体系。所以呢，我就觉得，肯定是有一些空间，肯定是有一些空间，但是呢，也肯定也很可能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黑马老师你好， 对， 哎，您讲， 他也没有那么顺畅，就是因为这个整个来讲就是。这个内容平台它不像小红书啊，像 B 站，像小红书它跟这个因为小红书一开始就是一个种草的平台，它跟那个消费是相结合的，而有的时候内容和消费是相抵触的，内容和消费是相抵触的，所以说它这个我就觉得对于早期来看还是流量变现为主，通过电商，它相当于因为现在 B 站的亏损就很严重啊，很严重，然后这个就是他商业化团队的压力会很大，所以先是从开一个口，然后再去试水。其实跟那个就跟2019年的这个抖音有点像啊，2019年其实抖音刚开始也是去，因为抖音当时广告就很好，信息流广告卖得很好，没必要再去搞这个电商，又很累，又需要那么大的一个团队。但是最终后来发现，2019年的时候，这个据说天猫付给他70亿的这个广告的这个费用，就是导流的这个费用，后来他就放弃了，就是说自己要去建这个电商的这个那个平台， 因为这个利润还是非常可观的。 一是非常可观，二是他觉得他这个内容和这个，因为直播带货，他是也是在根本意义上属于一种内容电商嘛，他其实是他觉得他有这种属性。还有一个，对于 B 站来讲，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它的用户量非常很大，但是日活不行，对吧？日活了，因为它 MAU 还可以，就月活还可以，就是说它不是一个高频的，而抖音它是一个高频的一个平台，就是对，因为这个直播带货严格意义上是一种，必须是大流量的，因为你想，它其实内容的匹配度很低的，你不能保证你进入一个人的直播间，你看那个商品就像。正好是你想要的，对不对？其实这个匹配度很低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你观看的人数足够多。打个比方，我这里面10万人，总共那怎么有个几千人会下单？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只有几千人或者几百人，那你可以算这个1%或者 这个转换就比较难一些。 所以如果说这个，它的日活或者说它整个的这种活跃度，就是如果到不了一个层级。它本身平台这个的确有一定的压力啊，本身平台到一个什么量级？ 哎， 哎，所以黑马老师刚才是跟我们分析了一下，如果 B 站做直播带货，这些 UP 主们其实他也会面临一个转型，因为其实很多 UP 主他之前主要创作的是内容，但你要把这个内容进行一个商业化，他有的时候是有一点反向这个背道而驰的感觉哈，就是你过于商业化会不会导致你之前的粉丝流失，包括其实 B 站刚才黑马老师也说了，这个日活其实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包括他之前有一个比较相对来说封闭一些的社区生态哈，供应链的短板也是一块是吧，所以很多朋友可能也会对 B 站能不能做好直播带货会打一个问号。当然今天在我们的听听 FM 平台，我们也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聊了聊大家会不会在 B 站上看直播带货，包括大家会不会去购物会消费哈。我看到菠萝很甜蜜这位朋友说，我会关注 B 站带货，因为我觉得现在 B 站越来越受到年轻朋友的喜欢，社会关注度也越来越高啊，包括之前他们也有很多这个破圈的行为嘛。哥大爷说，我自己没什么兴趣，我都是看别人的购物经验，直播带货的时候这主播推销自己的商品，那有可能不是我自己购买的需求导向。越而越单纯说 B 站是很多高中生大学生讨论的话题，但如果他们想要走直播带货这条路，想要全面化我觉得还是比较难的。白猫黑猫说，可以先了解一下，感兴趣的话我会参与。1679说了啊，提醒大家伙，这俗话说得好，买的不如卖的精，咱还是得擦亮双眼理性消费。当然飞鱼洒清晨也说，现在各家平台某宝某东是吧，某音某手，包括现在微信上大家也都可以看直播了，现在 B 站也开始布局直播带货，所以我觉得大家购物之前还是要货比三家对吧，这是还是要理性的消费。包括7789讲了一个故事啊，说我入直播这个坑，就是看直播这个坑，是有朋友做直播，说呀希望我能去给他涨涨人气，结果一发不可收拾的看买，现在理智多了，这个要好好捂好自己的钱包啊，尤其是年底各种消费购物节不少，大家还是要理性消费。我们节目还有最后一点时间，想让黑马老师跟我们说说，刚才提到了 B 站态度很积极对吧，但是客观面临的困难也不小，那最后您觉得 B 站能不能做好这个直播带货，包括刚才我们提到那些短板，有没有一些方式是他们可以去补齐的，包括现在如果把直播带货这一块做得更加大一些，更加深入一些，这块的业务布局会对 B 站未来的一个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请您跟我们说说。 我觉得 B 站带货它首先它是有一定的空间的，因为其实这个直播带货是从这个底层逻辑上，它其实就是流量变现嘛， 是， 只是说是流量变现的那种方式跟以前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因为B站本身用户也量也比较大，然后这个年轻用户也比较多，是有很比较强的消费能力，它从这个理论上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的，但是对于 B 站未来做哪个方向，我觉得其实也可以根据这种很多 UP 主的这种方式，也不是说所有类别的都适合做，对吧？你有一些类别，比如像美妆、家居、亲子、美食，像这一类的，其实就是比较容易去做这个直播带货，因为它本来就是，介绍的内容就跟商品和消费相关联的，关联度就比较高的， 包括种草能力也比较强了。 对，种草能力也是比较强的。还有一个就是，像有一些其实这个直播带货也不能简单的就理解成完全是。就是卖东西是吧，卖东西还有其他的，比如像卖一些课程啊，把知识付费啊，其实也是一个直播带货的范畴，它只是通过这种方式呢，通过这个直播带货呢，其实增强了整个这个内容变现这种能力，内容变现能力。还有一个呢，我就觉得其实对于 B 站来讲啊，对于 B 站来讲可能最大的挑战还是它的这个日活嘛，它怎么提高这种每天去看这个直播这种能力。其实这原来B 站的游戏直播做的还是不错的， 是 B 站那个游戏直播一直是他这个收入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来源，包括他的游戏的宣发呀，游戏的直播，所以这些东西会不会这些经验会不会迁移在这个直播带货上，我觉得对于供应链这个大家可以不用去担忧了，这个东西今天中国是世界工厂，要 B 站开放这个，很多的这个电商平台就先到了， 哎，对。 天马老师，你好。 他们有， 哎哎， 他们有完备的这个、那个内容，完备的这个条件。 哎，所以供应链方面可能会越来越完善一些啊。当然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还是希望 B 站可以结合自己平台的一些特点，包括自己的一些传统优势，像刚才提到了二次元文化这一方面，包括像这个游戏，这也是 B 站在这个它主要的业务当中营收比较可观的这一块哈。包括也提到了有很多像美妆啊、食品啊这些天然具有带货属性、种草属性的商品，可能也会为 B 站的直播带货增色不少，但是究竟做的怎么样，我们还是要再等一等。因为刚才提到了像这个小黄车功能，包括这个直播带货，也都处在一个筹备包括内部测试的阶段，我觉得我们还是拭目以待吧。等再过一段时间啊， B 站真的把这个直播带货做起来之后，我们再邀请黑马老师跟我们再做一个阶段性的盘点。谢谢您带给我们的介绍和分享。 好的， 谢谢。 嗯，好的， 哎，再见。 再见。 好的，那么今天的财富新动力到这里就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节目回放。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主持人美哲，明天早上9:15咱不见不散。给梦想加速度，跳跃旋转在雪地上飞舞，银白色的世界本没有胜负，只有不懈的追寻，无悔的付出。用青春做礼物，汗水泪水都变成了珍珠，传奇未完待续，精彩永不落幕，勇敢超越突破风雨踏前路，一山更高是攀登着的脚步，做礼物，汗水泪水都变成了珍珠，传奇未完待续，精彩永不落幕，勇敢超越与突破风雨踏前路，一山更高是攀登着的脚步，自然流露，